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今天我们很恭喜请到另外一位嘉宾李辉立，菲律宾叫 他，是啊，叫菲律宾。大家好，大家好。 譬如说如果你看球员呢，他们什么出身会投比较投入去踢足球？ 一定是中亚家庭，因为很多富有的家庭呢，即是保姆车啊，工人和买汗啊，跟着他喝那些。以前黎翔在那里，喂你即刻走，不要的，是吧？不要的，这些球员。但是现在很多呢，有钱的，家里有钱的，他自己的态度都好的，小孩知道这样。 教育水平提高了。 不要车我去，想自己搭车来。那这些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 即是你的球队里面有些人坐私家车来，有些人行路来，那些就真的阶级分的。 那给我揀，我为什么揀以前揀到我没有球员，我真的每一个区我去看的，北区的，比如在上水什么球场踢，或者粉岭什么球场，我走去看。 即是你自己都勤力 看青年。 他都很有心，他都 我看的。 他很有兴趣。 學界我去看的，不是为什么找到球员呢？ 真的。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点。 我翻嚟第二节，依家咧就封欧俾阿文龙啊，文龙少， 同志， 同志都系男型啊，都系。嗱，我记住我依家咧，依家呢一件系中华民国国旗。就跟國民黨不是有直接關係。喂，文龍兄， 文龍同志， 係啦， 點啊？喂，頭先唔好意思啊，啱我費事浸面歌病啊，我真係咳咗先啦， 唔緊要，因為我都睇錯 timing， 我以為嗰時係啱咳嘅，屌！ 點啊？有咩指示啊，龍哥？ 喂，龍哥，點樣？ 喂， 四海喺度。 頭先我頭先第一次我都有聽啊，四海哥啊，四海哥嗰啲。資料咧就其實已經好多都係我想講嘅嘢嚟啊，咁樣咁啊，嗱我閒話短説啦，講幾句，留翻時間咩？蔡哥應該蔡哥有啲準備，會繼續有啲嘢講嘅。哇，其實我想講咧就話，喂，其實呢個下面嘅門檻咧，其實原本係一半嘅，二分之一嘅。 係啊， 如果即係話要個投票率要超過二分之一咧，先至能夠通過到嘅。咁佢修改嘅時候幾時咧？就2016年11月尾嘅時候，20几号嘅。咁就民進黨同時代力量通過咧呢個白皮法咧，降到四分一嘅。喂，咁聽落其實都幾搞笑嘅。即係邊一個嘅即係落選嘅人咧，喺台灣嘅選舉裏面咧，攞唔到25%嘅選票先。如果你對邊一個對手都有25%啦，咁你但係你要罷免佢嘅時候，你攞25%，即係換言之，其實係可以即係嗱，韓國瑜一個例子啊，即時就係佢贏咗就即時啟動個罷免，去搞鳩佢，咁啊連25%嘅票就跟住就搞佢落嚟。喂，即係其實我咁講啦，我係冇錯，而家係輸咗，唔係攞嚟抵賴，即係我哋尊重呢個事實嘅，係咪先？但係我話嗰個來龍去脈，我哋香港人其實要知咯。 梗係唔知啦，香港 呢個咁嘅行為 係，阿龍哥食兩隻波仔煎啊，好熟台灣嘢㗎啦。 好撚都淨係睇得完佢標題啊啦，就當撚咗睇得完成件事啊嘛。 即係如果咁樣係一個叫做話係民主嘅進步咧，即係我啊覺得你自己香港人自己諗啦。 嗱， 即係我成日都講啫嘛，如果共產黨用翻同一個手法， 冇錯啦， 我以後唔 DQ 啲議員。我就罷免，你估佢新界東佢罷免個議員，佢冇25%票咩？係咪先？一定得啦，唔止添啦。咁佢係咪可以用呢啲方法？咁你香港人到時候咪會即係要拍爛手掌？即係其實我哋而家係中意台灣，寄望台灣就係因為佢一個民主嘅地方啊嘛。咁我哋希望就佢嘅民主嘅係一個典範俾我哋睇啊嘛。咁但係佢明明係做緊一啲反民主嘅嘢，即係我哋自己香港人話爭取民主，但係又喜歡呢個嘅，我又覺得好似有啲 呢樣嘢咧，我覺得阿文龍，我覺得咧就始終。勇者，即系今日你韓國瑜咁啊，被喺一個正如我發表個 Facebook 嗰個講啦，喺一個冇貪污、冇刑事案嘅情況之下，因為咁嘅方式係被罷免咧，嗱呢樣好老實講，就會牽涉到一樣嘢咧， 觸中呢個仇恨嘅話咧，呢、這個仇恨咧，呢把刀今日斬嘅韓國瑜，聽日亦都係斬翻民進黨嘅。即係我會覺得咧，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就雙方嘅仇恨咧就會無日無止，就唔會再有和解噶啦。 因為當年阿克林頓都係玩個雪卡先至咁樣嘅啫，係咪先？爹哋至少有啲醜聞啦。 所以我話少哥，其實你國民黨有冇可能？其實佢而家嗱三個月之後就補選呢個高雄市啦，佢選出嚟其實國民黨可以都啟動罷免嘅喎， 可以 嘅，我國民黨喺 可以嘅，可以嘅， 個 percent 選票一定有， 所以嚇，所以我咪贊成話揾阿許淑華同埋韓冰嘅話點都輸緊嘅咯，輸完咪罷免佢咯。罷免對方 係啊，我覺得揾阿許淑華， 即係冇得頂嘅，咪咁樣大家鬥玩。 喂，無限復活過可以， 係啊，係啊， 即係變咗唔再係一個選戰，係一個霸選戰。 係啦、啊，就係、是、叫大家雷鬥雷啫嘛。但係咁樣，因為雷鬥雷咁樣，好老實講，雙方都得唔到中間選民嘅支持，就好大鑊嘅。我覺得而家國民黨要做嘅話咧，就先將自己一啲理論嘅嘢做好，而唔係去進行呢啲所謂報復性嘅事。即係先強身健體先，先食多兩粒安宮和黃丸，清自己先，啊！然之後再食高麗人參補補氣，再飲 物酒， 啊護骨酒，再同佢攣個， 再飲護骨酒， 我哋有步驟 嘅護骨酒，護骨酒，護骨酒， 台灣人嘅， 真 係重要呢個。 咁你就喂，但係即係喂嗱咁，大家兩個咁都係都講到咁樣啦，即係喂。日後咁，你其實你喂國民黨應該都係如阿四哥所講，你真係做好啲。喂，即係我試過一次啦，即係我總統選舉我都試過問過訪問過一個啲啲國民黨嘅年輕嗰啲青年團嘅團長，那個田方倫我冇記錯應該叫，我都問過佢你支唔支持香港個示威運動啊？咁佢都會係一啲話好反對一個打爛玻璃啊，打爛 啊！呢件事我真係廢話，你將件事單一一個畫面，正如阿江 Sir 話齋，如果一件事你淨係睇一個畫面，唔係睇全部嘅話咧，就唔準確嘅。你應該用阿江 Sir 嘅招答佢啊嘛！ 即係佢哋都係唔會係 嗱呢個跟住嚟。阿龍少將有冇咩吩咐？因為我跟住落嚟要講一啲嘢。 我嗱，其實咁嘅，我都想講一樣嘢。頭先就係話阿鄭哥話我哋話罷免嗰度，我哋 keep 住咁樣罷免落去咧，其實台灣人會反感嘅， 一定反感。 台灣人講緊即係想要嘅嘢就係生活啊、經濟啊，即係大家講 就唔好內鬥咯， 即係理論上就 反感嘅， 即係理論上可以咁樣反擊翻，但係再做 你做就賴嘢嘅。 啊、所以我而家就睇啦，就睇聽日啦，聽日星期三咧，蔡英文就會掉出佢嗰個所謂嗰個對香港人嗰、那個嗰、那個政策 係點樣 咩方法？嗱、國民黨嘅回應咧係點樣回應法咧？就嗱要睇下江啟祥嘅功力，究竟佢一個係咪一個勁嘅主席或者一個醒嘅主席咧？ 阿龍啊，我喺度補充兩句先啊， 佢嘅回應就好緊要啦。 我幫你補充兩句先啊。即係香港好多人唔明白一樣嘢咧，就係第一，今日咧蔡英文點解蔡英文政黨政府聽要？要聽日就要講對香港嘅回應嗱，幕後其實國民黨喺後邊嘅立委咧，同埋咧啲黨團咧，一路俾緊立委會壓力嘅，大家搞清楚樣嘢。同埋香港人唔該你醒少少，喺今時今日喺香港咁嘅環境嘅話，唔係啲嘢啲雞蛋擺曬喺個籃嗰度嘅，你應該而家你反而聰明啲嘅，你應該我擺喺國民黨度，揾國民黨去逼民進黨咁樣去做嘢，香港先最大有最大最大最大嘅益處啊！ 冇，即係屌你， 我哋醒少少啊！唔該你。 喂，大佬， 香港政治學冇人識㗎。 香港好多嗰啲友仔或者新後生嗰班，全部係逢藍必反嘅講。 呢咪戇鳩咯？ 佢哋已將藍打咗個等號，共產黨。 咪係咯。 韓國瑜等於共產黨。 OK，完未啊？阿龍仔。 咩啊？我想再補充少少，但係蔡哥頭先講得好啱嘅。其實香港人而家喺一個抗爭運動對台灣裏面咧，其實咧嗱一個人咧，雖然我唔係好撚中意佢，但係咧呢排佢嘅行為咧，我比較即係贊成嘅就係阿黃之峰。佢起碼佢會揾台灣唔同嘅黨派嘅。 係啦，係啦，係啦，啱嘅。呢期成熟，係比較唔成熟嘅代替文俊仁同埋喺德國講啲咩戇鳩嘢啫嘛。比較上唔成熟咁啊，佢仲要磨練下。 蔡哥，你哋同阿發哥都繼續啊，咁啊。 O K， 好，唔該曬，喂，第飲茶，第飲茶。 係啊，多啲上嚟啊，文龍又係，真係啊，好。 O K， 嗱，我繼續講落去。 冇問題，快啲，冇問題。 繼續講落去就因為時間有。 喂，唔緊要啊，唔緊要啊。 係啊，點解咧？ 唔緊要啊，今日蔡哥啦，我呢個因為我前一度同你傾嘅都收得好差嘅。 O K， 跟住咧，文龍，多謝文龍。 O K， 嗱，咁樣。 好， 有。O K， 拜拜。由呢個韓國頭先講到話韓國瑜嘅決定出嚟選嗰陣時， 俾班韓粉逼咗佢出嚟選嘅時候，咁佢當時我已經話啦，國民黨係大意失荊州，第一你失咗條大水喉，郭台銘。即係你國民黨而家一個黨委、黨產會啊，一個轉型正義委員會啊，屌你逼到你啲黨產冇曬，你已經係冇錢啦！你而家又難得又有錢佬出頭幫你做事，喂，梗係玩條大水喉，慢慢同民進黨攣啦，係咪啊？咪冇咁撚笨走。 我拗曬頭喎、啊！ 呢個第一個，第二個， 一段時間 第二個，你明知有人圍住你，你都仲去離開咗呢個高雄呢個基地，同埋呢個基地難得嘅廿幾年嚟都係綠營嘅，你好難得光復，你應該真係百廢待興，好大展拳腳嘅。好啦，第三件事韓粉做得大錯大錯係咩事咧？將啲功勞攬上身，呢件點講咧？喺呢個九合一選舉嗰時，2018年啊九合一選舉嗰時，大家記唔記得三山造勢活動？嗱。香港評論台灣嗰啲人，三山造勢運動第一場喺鳳山，嗰陣時邊個揸莊記唔記得？黃金平，企喺另外一個光頭佬韓國瑜隔離嗰兩個人，大家識唔識啊？淨係呢兩個人幫韓國瑜，起碼喺高雄攞11萬票。 呢啲就正式裝腳，係嘛？ 係啊， 即係如果我哋香港選舉依啲位， 有三山有鳳山嘅成功，跟住江山。跟住岐山三場活動一落落嚟，個聲勢嘣一聲起咗，就北漂啊落翻嚟啊，高雄發大財咁樣去出嚟啊嘛，咁樣就炒熱曬啊嘛。但係點解呢次投票韓國瑜嘅得票率個支持率局啊，即係反對罷免嗰個得翻咁少咧？嗱，當然第一國民黨同埋佢韓國瑜本身咧，叫佢冷到咧霸頭點點，唔好有四分之一。我屌你老尾！如果你信呢個理由，嗰啲咪白痴咯。第二次聯署都已經57萬啦，超過四分之一好撚多啦。你點會用呢個理由啊？係咪啊？你聯署得嘅，喂大佬，我當你一半係假票，都過四分之一啦。佢點會用呢個理由啊？咁又喂屌你咁樣，佢點解咁撚戇鳩人咩頭？唯一一個解釋。我講呢個解釋前，我再講翻頭先嗰段嘢。佢選贏咗之後，佢認為佢啲韓粉認為，起碼啊韓國瑜冇親口講啊，佢韓粉認為，超你老味都係韓國瑜大王高雄大王國民黨一人夠全黨啫嘛。如果係咪韓國瑜三山造勢，邊有咁多人支持啊？哇！你諗下，負責三山活動嗰個叫黃金平，黃金平個外號叫高雄王，係高雄黑派嘅代表。 嗯， 識唔識咩叫黑派？ 唔識。 知唔知咩叫白派？ 唔識。 高雄有黑派，有白派，有紅派。 嗯。 唔識嘅咪撚同我講同一嘢。 嗯。 講完自己查書。 所以我就 一個咁緊要嘅代表， 嗯， 佢竟然話：，誒、哎，老李老尾呢啲嘢我功勞攞。喂，屌你老尾，你黃金平係咪好撚興啊？啊，你咁撚叻啊，得咯，咪奉軟手腳咯。同埋黃金平之所以喺三山抬轎阿韓國瑜，就交換翻佢。叫我韓國瑜支持翻去選總統啊嘛，呢個係擺明一個交交易嚟噶嘛，但係韓國瑜話：喂，你要三山關你撚事啊？你要我自己一個人嘅功勞啊嘛，即係起碼揾韓粉咁樣講。喺舊年差唔多，舊年六七月嘅時候，呢個咁講，唔關黃金平嘅事，係韓國瑜嘅事。OK， 結果你咪得罪曬人。咁啊好啦，得罪曬一班人，所以點解佢話呢次投票大家唔好出去投？唯一一個目的。就唔想俾大家知道今時今日仲真真正正支持韓國瑜嘅票數有幾多？啱啊！你知唔出去投？咁我仲可以喺度賭。嗱，你睇下130萬人都支持我啊！啊，即係等於香港嘛？屌你咧，50萬人上街，即係仲有650萬人唔支持啦、啊。即係咁嘅道理啫嘛，你明唔明啊？佢玩緊呢樣嘢啊嘛。如果你韓國瑜夠僵嘅，死得轟轟烈烈嘅，明知輸嘅，就有贏機會。即係大家坦坦蕩蕩，喂，我行得正幾多正？我呢兩年冇貪污冇犯法，又冇乜冇叫雞冇打牌冇飲酒，誒飲少啲啦，冇話冇飲。咁啊，大家出嚟投咯，啱唔啱啊？我可以夠膽話俾你聽，韓國瑜今時間，如果放啲人出嚟投嘅話，佢得票率就大概幾多咧？10多萬，唔會過15萬。但係佢唔可以俾呢個數字出嚟，知唔知點解？佢唔可以呢個數字出嚟，只有一個原因，因為班韓粉仲要拱韓國瑜做國民黨主席。如果韓國瑜俾韓粉拱去做國民黨主席嘅話，我四哥喺呢度斷言一件事，同國民黨做定身後事咯， 係嘛？ 好啦，呢個第一個， 嗯、 第二個即係韓粉，啊 ，sorry， 唔知第幾第 N 個啦。由舊年反送中，藍營、韓營所有人對香港呢場激烈嘅 民主運動全部誤判，他為了怕得罪共產黨，嗯，為了怕影響他跟中國的關係，中國的關係，其實這班人很戇鳩， 即是他繼續打緊中國牌。 當習近平說了喂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會涵括一國兩制。 嗱呢樣嘢嗱，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其實係蔡英文講噶嚇，蔡英文講噶，但係習近平亦都有咁嘅意思。佢話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沒有模糊空間。習近平係咁樣講嘅， 好撚得意喎！好啦，嗰啲就派緊子彈俾民進黨喎，經常性派子彈。 你老母當咁樣講嘅時候，嗱你話派俾民進黨，派子彈俾民進黨，你啲國民黨唔識執啫嘛？你喂子彈就喺地下，你而家唔識執嗱。六月九號，舊年一年啦，波蘭壯闊香港呢個抗爭運動，六月九號100萬人上街，六月十六亦都200萬人上街。當時六月十六號我都喺現場，喂大佬，當時現場冇警察嘅，冇警察嘅，但有冇亂啊？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仲有一個救護車行過嚟，人造紅海啊嘛，記唔記得？開完再合翻，開完再合翻，就喺灣仔嗰度啊嘛，大家見到啊嘛。但係當時 好靚嘅畫面喎， 但是當時國民黨，你抄翻啲記錄，有冇人出過聲？冇。 喂，但 係一路到事件越演越烈啦，國民黨就係好軟弱無力、屙尿無力咁樣講，唉，你要共產黨啊，你要香港政府啊，要同啲示威抗爭者傾啊，點點物物。OK， 一路到7/21爆發啦，但係竟然喺國民黨裏邊。當地難民，尤其是韓營裏面，因為當時到八九月嘅時候，韓國瑜做咗另外一件非常錯嘅事，我而家都咁樣，去拍埋中華統一促進黨，即係白狼嗰度，拍埋去，結果白狼喺台灣梗係紅統啦，紅統對台 土共組出嚟嘅嗰啲嘢， 唔係紅統，白狼唔係咁啊，白狼唔係土共組織，白狼係台灣嘅組織，不過佢咧同大陸千絲萬縷關係，佢全部支持行一國兩制，支持共產黨統治台灣嘅，但係我話俾你聽，白狼呢種係完全絕對100%嘅賣國行為，佢拍埋白狼嗰度，當然啦，紅統喺台灣嘅紅統對香港呢場咩運動只有扁唔會煲啫嘛，另外一個就係新黨啦。韓國瑜最主力的韓粉是新黨和紅統的白狼這群人，再加上一群有利益為目的的軍公教李來熙那群人，好了，就這樣吧。香港這群暴徒啊，又好像剛才說，你看看粗家扔汽油彈啊，香港政府打他都對的，就出這些事情， 好啊，不如說這 些。再加上之前我剛才說的韓國瑜入中聯辦，你們香港人這樣夾我夾藍營，第二個就是說喂大哥陳同佳案，哇！大佬，你班香港人，大佬啊，條命矜貴啲啊，殺人都唔使嚟受審啊，雖然法外，即係大家嘅誤會成見越積越深，再加上呢鑊嘢，第三鑊香港呢個反送中活動，並不能原諒，因為當時成個南營韓營裏邊完全脱離咗形勢，脱離咗，起碼脱離咗香港呢個形勢，包括而家選咗立委嗰個南營嘅葉旭蘭警校校長。他八月嗰陣時嚟過香港，他話：呢些暴徒嚟嘅，周家掟汽油彈，我親眼見過，所以警察都很克制啊，冇乜點打佢。哇！屌呢啲説話你講得出？你任何一個在香港經歷過去呢一年嚟聞過催淚彈嗰啲人，一睇都把撚火啦，係咪？ 唔係啊！依啲冇理由係在野黨講嘅嘢嚟嘅，呢啲其實 咪係咯， 即 係 好得意。喂，即係你會睇到喂國民黨。 而另外一方面，民進黨又哇大佬，香港呢個民主運動啊，呢、這個完全。反對中共咁樣剝削香港人權，佢咪執到子彈，哇！由一支手槍好似而家打嗰啲電腦遊戲咁樣，本來支手槍嘣一聲變咗支輕機，嘣一聲變咗支格林機炮，哇！屌你老，嘣嘣嘣，仲要無限子彈俾我，仲嘣嘣嘣嘣，唔知掃撚到你國民黨飛起啊！而你國民黨仲戇 QQ， 我哋仲要保持一個友中和美親日。我哋保持呢個咩温良恭儉讓嘅路線，我屌你老母啦，馬英九，你瞓緊醒未啊？你瞓緊醒未啊？ 唔係啊，喂，依啲 家陣人哋入屋強姦緊你老婆啊！喂，你做咩入屋唔敲門啊？傻閪嚟嘅，屌你老味！第一件事拎去廚房拎把刀劈佢老味啦！即係我成日咁講喂，點解你國民黨到今日你嗰班朝內高層嘅滾滾豬公，即係已經唔好意思揭督爆你記得利益嗰啲行為？大佬啊，你唔係一個咁簡單，即係我成日講，你中華民國建國理念喺邊度？國民黨嘅建黨理念喺邊度？你班友仔唔記得啊？而香港呢班後生仔，你話係暴徒，我想問一樣嘢：舊年6月9號到6月12號呢兩場咩示威活動，何暴之有？ 冇啊！真係 你不是七二一之後個暴力不斷升級，而且你哋有冇譴責過警暴？唔公平嘅執法，完全冇譴責。結果喺民進黨搏命譴責喎，因為點解？哇，可以擠牛奶咁，哇！屌你越擠越多選票，咪咁。而你國民黨仲戇鳩鳩，哎呀，我哋唔係唔擠牛奶，等我拖入去十三樓，我先慢慢擠杯俾你飲啊！戇鳩 嘅。所以你民進你國民黨你係要徹底反省嘅，大佬。 而家你國民黨要做嘅，好似話一霸韓成功成扎韓粉，我要報仇，我要罷免蔡英文，我要罷免邊個邊個，得㗎，你可以咁做㗎，因為前面有個懸崖啊嘛，你要死人唔俾你死啊，即係俾人睇到你咪輸唔起咯。就咁簡單，而家你國民黨首要做嘅就唔該你搞翻你自己嘅論述，你未來嘅兩岸政策對美對日如何保障台島安全？當大陸行喺香港毀咗一國兩制，行緊呢個摧毀咗啦中英聯合聲明，喺呢、這個人大嘅報告裏邊，亦都再唔提和平統一，對台灣和平統一，咁剩翻落嚟冇統嘅咯噃，咁你台灣諗住點做先？你國民黨諗住點做先？喂，佢諗住冇捅你噶咯噃，係咪再同佢講？我哋委曲求全，我哋夾住尾巴，你唔好打我啦，共產黨！你俾翻我哋中華民國台灣台灣今日地嗰條生路啦。 嗯， 屎色斑斑，南宋咪咁咯，南宋咪咁咯，主和派嘛，幾十年啦， 都係啊， 唔係咁啊，最後結果係點？咪死落 李柱銘都係啊，李柱銘都係依家大佬。 即係你今日台灣，你仲有條件係可以同大陸作一定程度的抗衡，即係你個戰略，我上次喺呢度講過啦。你個戰略仲可以喺肯定可以捱到一個禮拜，到目前為止嘅軍事，以守待援，仲可以捱到咁多，就唔該你國民黨涉高床板諗。如果唔係，你咁樣就背離人民、背離國父、背離建黨理念、背離建國理念，咁就只會被人民淘汰。另外一方面，我好強調一樣嘢，香港呢班有黃色納税一粒拉拉屎，亦都唔會咁撚開心。一個真正健全嘅民主社會 ，OK 係一定兩黨政治。啊，好啊，你哋而家 發咗一樣嘢，多黨政治啊，應該有陣時都係。 你想推冧咗國民黨，你就要好開心。咁你咪綠色獨裁咯。而家你蔡英文行緊，你呢套就係獨裁嚟㗎啦，就係獨裁嚟㗎啦。佢話：哎，有其他黨咁樣冒起，你了解下台灣政治先啦。嗰其他勢黨係唔成氣候嘅，當你成為氣候嘅時候就崩啦。所以而家台灣嘅政壇已經傳出嚟啊！喂，霸咗韓國以後，第二個係邊個咯？柯文哲咯， 咁快？ 柯文哲，你而家唔係啊？而家風吹緊出嚟㗎啦 ，OP 都崩。 而家係啊，因為點解對蔡英文有威脅啊嘛？對蔡英文對民進黨有威脅啊嘛？你稍微有威脅就曬你，因為民進黨個 OP 係民眾黨，而家喺立法會裏邊有幾席啊嘛？咁佢又講明會下一屆會出嚟選，四年之後出嚟選啊嘛，咁係噶啦，咁而家唔喐你，幾時喐你啊？係咪啊？即係嗱，而家佢做緊呢樣嘢啊，咁樣大家我話啦，香港我哋爭取民主，呢班朋友，你究竟係要一個新嘅獨裁，你還是要一個真真正正嘅民主？即係我成日講完，你推冧咗我係冇問題，推冧容乜意啫？ 好得意啊！ 同埋咧，有時候有個人想請教下你咧，我自己咁樣睇啦。啲人成日話啊，韓國瑜就賣台親共咁樣。嗱，我就係睇一樣嘢咧，我就覺得佢唔係親共嘅。點解咧？就係一樣嘢。你諗下佢霸紅之前嗰日，人民日報寫嘅，唔係你覺得共產黨蠢嘅咩？聰明過我哋好多倍啦。 呢個擺明落井下石 啦。係啦，根本上佢就想連共產黨都想整死你國民黨。 即係我會覺得個問題喺邊度咧？當人民日報發表嗰、那個即係屌你老咩嗰、那個最後一根稻草又好，落住緊嗰個石又好，你國民黨死㗎！你係咪第一時間應該跳出嚟屌佢老尾啊？關你撚事啊？中華民國嘅內政啱唔啱啊？你一嘢就還翻俾佢啦，同埋希望鼓吹佢盡快大陸實民主政治，如果唔係否則兩岸統一遙遙無期，咪搞得點？ 喂，呢一樣嘢喺好耐以前， 屌你老味，因為你真係陳 水扁參選總統年代，第一次參選總統年代嗰陣時已經有啦，嗰時屌塊試射導彈啊嘛，嗰陣時跟住陳水扁咪高票當選。 我答翻呢個咩啊？汪聽啊，國民黨搞咗幾十年反攻大陸，即係你嘅意思咪即係話冇反攻大陸嗱錯撚曬啦！1961年有反攻大陸，已經三個司已經上撚咗機嘅，你知唔知邊個撳咗啊？艾森豪撳撚咗啊！屌你老味，嘢讀下書啊！ 艾森豪撳撚咗嗰個好 正，係啊，明撳嗰個叫國光計劃嗱，上網 key 下嗰個叫朱元璋將軍， 國光計劃，另外叫巨光計劃，唔係後邊嘅五六十年代嘅，但係有機會先講呢啲，係時間唔夠啦。係 啊， 即係總結論一樣嘢咧，時間今日。真係好問，就睇下我過兩日我上個東路節目，睇下可唔可以補翻。 係啊，東路補充位啊，再嚟咪得咯。我想聽到你講嗰啲軍事啊，大佬，即係尤其是當兵嗰啲咧。 今時今日即係發展到而家咁樣，我覺得咧，即係值得我深思一個幾個問題喎。第一個就話，究竟霸韓呢種嘅民粹係咪我哋香港人爭取民主嘅過程裏邊係咪我哋要爭取嘅嘢？即係你話，林鄭我哋白面咯，林鄭要冚家產我哋嘅要白面，但係一個。即係一個， 即係剛剛民選咗出嚟， 民選咗出嚟。即係如果係，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同一個手法，如果共產黨用，好似前啲文龍講嘅，同一個手法，如果共產黨用同一個手法，佢唔好 DQ 你啦，咁樣就算用罷免你，用同一個手法，咁你點先？ 起動到都咩啦？ 即係我覺得，即係就算深思嘅，有啲問題要深思。 即係我想講就話，就算個罷免起動到都好失敗嘅，對個當選人嚟講。咁但 係即係我哋即係我覺得贊成民主運動嘅朋友，大家要成熟啲。我哋無論點。即係獅子和狼嗰個故事喎，真係好清楚嘅。呢個比喻嗰個民主，我哋無論點要有得交換，唔好所有注項落曬一個人身上，落曬一個 party 身上，雞蛋唔好真係同一個籃身上。OK， 永遠做一個執政黨嘅監督者，咁你嘅生命先最大安全，係咪？係 啊， 咁嘅時間差唔多。 偏死一邊自己屌喂，真係好似幾廿年前去擁護共產黨嗰班友啫，其實 一撚樣嘅道理。 你會變咗一黨專政咁樣講咗好多次啦。咁喂，盛海哥，咁啊多啲上嚟，因為我最有興趣講你以前喂台灣當兵。 冇啦，有啲唔講得㗎。 屌你老有咩國家機密啊？你又暗殺過人，你話暗殺過人就話啫，屌黐線。好 ，OK， 咁啊多謝曬，多謝盛海哥，多謝收湯。